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甘玉捧起童话书，拿水润了嗓子，一句句慢慢念下去。偶一抬头，便发现池小池盘着腿坐在孩子们后头，托腮认真听着，眼角有点困倦地耷拉下来。甘玉心里就禁不住发软，声音也更柔和了几分。在故事里，小美人鱼遇见她心中的爱人，拍打着尾巴在海面上激荡出雪白的浪花。孩子们听得入神，池小池则听得睡了过去。几人进来前，原本就已是暮色降临，差不多是要休息的时间了。池小池刚才又唱又跳了那么久，自然也是浑身困乏。他向来比旁人要警惕三分，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感觉，他虽然有点不放心甘玉，但总觉得在他身边是非常安全的。甘玉与甘棠一起看着盘着腿脑袋一点一点的池小池，目光温柔的不像话。甘玉不自觉放轻了讲故事的声音，甘棠则示意孩子们安静。孩子们还挺听话的，果真放低声音，还时不时看向池小池。刚才的毛头小子拔了一根草，想要去搔他的鼻子，可还没等得逞呢，甘棠便伸出手去，温柔又坚决地擒住了他的手腕，不赞成地摇了摇头。同时他也微微皱了下眉。这孩子碰触起来如同活人，体温、皮肤柔软度和颜色都没有任何异常。毛头小子只好乖乖坐回原位，池小池得以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了吃晚饭时。晚饭是柳成英做的，他手艺不坏，为防万一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集体的营养餐。到了饭点，这些孩子居然还真的闹哄哄地跑来吃了。孩子们有的把胡萝卜丝一气儿含在嘴里，再跑到卫生间吐掉，有的把茄子挑在桌面上，或者往别人碗里扔，告状声此起彼伏。柳成英哄了这个又训那个，着实是忙出了一身大汗。等到终于把孩子们安排去洗澡，他才得以满身疲惫地回到餐桌旁。他顺手从墙上接下一张作息时间表，拿给大家看。和一般的福利院制度差不多，小班的孩子早上七点钟起床洗漱整理内务，七点半到餐厅集合吃饭，八点半开始上两节课，再然后是午餐午休，下午三点再上一节课，之后自由活动一小时，五点晚餐洗澡看一小时的电视，八点半统一组织上床睡觉。大家又交换了一下进入世界后的体验。奇怪的是，谁都表示孩子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，只是要求他们陪自己玩而已。既是不得其解，就只能看看第一页会发生什么了。临睡前，池小池一行人把这个福利院的小小一栋主楼转了个遍。这里麻雀虽小，五脏却俱全。主楼外面是一片巨大的草坪，有各种室外活动设备，甚至还有一片区域是专门的羽毛球场。主楼内，一楼是活动室、医务室和食堂，二楼是教室和小型图书馆，三楼是堆放被褥、桌椅等杂物的仓库，以及孩子们睡觉的地方。每层楼都有洗手间和热水器，均在走廊东头。当年那把火就是从仓库烧起来的，而仓库隔壁正住着那一个班的孩子。教师宿舍有两间开着门，紧邻楼梯，同样位于三楼，是四人一间的上下铺，刚好够池小池一行人入住。 石小石睡了下铺，他刚才补了一觉，因此是再也睡不着了。左右是无法入睡，石小石戴上耳机，眯上眼睛，听手机里下载好的童话 FM 节目。他仍心心念念着那只寻香小丑鱼的故事，想知道故事的结局。但他回去现世后，找了不少相关 FM， 都没有找到那个电台。石小池又不想去找甘玉问，平白拉近了关系，索性找了一些其他的故事下在手机里助眠。然而当困意渐萌时，石小池陡然嗅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道，那味道就来自他的枕边。他浑身一绷，翻身坐起，恰与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撞了个正着。波波头女孩立在他的床头，歪着头看他。他的状态与白日里一点都不同，脖子拉伸的角度已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能达到的。小手上提着一只烧焦的布偶，乌黑的眼珠里沉着让人心惊的死光。临睡前明明是锁了门的。 老师，我睡不着。 他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池小池，嘴角却扬着夸张至极的笑容。 陪我玩好吗？ 池小池大概在心里昏迷了大约五秒钟左右，然后他问道， 现在几点了？按照院规，你现在该在哪儿？ 波波头的神色变了变，有点委屈道， 我该在睡觉。 知道就好，向后转，目标是你的床，齐步走。 老师，我想你陪我玩。 那明天白天你就在床上躺一天，不准起来。 他斟酌了一下，确定躺一天比睡不着更加痛苦，才抱着他的娃娃一步步向开了的门走去。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门口，池小池才恢复呼吸的能力。睡是睡不着了，不可能再睡得着了。那小女孩来得无声无息，甘家兄妹和原本善甚至都没能醒来。池小池在三人中甄选比较一番，叹一口气，伸手拉了拉住在自己上铺的甘玉。 喂，拼个床呗。 甘玉睁开眼睛，一字没多问。 上来。 池小池披着被子，猫似的从梯子上爬上来，床轻微的摇着，咯吱咯吱的响。原本善翻了个身，好在他实在困倦没醒过来。甘玉向外侧护栏靠去，让出一个靠内的半个床位。 到里面来。 池小池一怔。甘玉微微一点头，态度是明明白白的，不容置疑。池小池也不耽搁，一言钻到里面把被子掖好，正要躺下，又被甘玉打了个手势制止了。池小池愕然看他从枕头下取出一把无鞘的匕首，柄在他那一方，刃在自己那一方。他把匕首塞入了自己的被子里。 小心，我拿走，别扎到你。 你早醒了？ 嗯。 什么时候？ 他来的时候。 池小池躺平，把被子往上掖掖。 他是鬼，匕首有什么用？ 如果他叫走你，我会跟上去。如果他想害你，他的头现在已经被我割下来了。 大佬啊大佬。 匕首放被窝里没问题？小心一个翻身把自己切了。 别想那些，睡吧，一切有我。 这床是单人的，宽一米左右，两个男人睡着实有点挤，所以两个人都侧躺着。池小池面朝着墙，甘玉面朝着池小池的背， 吃小吃躺了一会儿，突然小声问， 那个小丑鱼的故事还在吗？ 甘玉没有说话，拿出手机扯了耳机线，给池小池戴上一只耳机。很快，那慢条斯理的温润男声又在他耳边响起。小丑鱼遇到了当初把他从家里带走的蓝色鲸鲨，问他究竟是从哪里把他带走的。一环游地球一圈的鲸鲨很不好意思地说，对不起，他忘记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鲸鲨陪着小丑鱼上了路。有了伙伴的小丑鱼很高兴，躲在鲸鲨旗下与他一起旅行。讲故事的男生着实悦耳，潺潺清澈，犹如泉声，让人忍不住联想这样的声音是用怎样的声带发出的，直叫人想稳住声音的主人呼吸与共。池小池睡着了，听着那近在咫尺的均匀呼吸声，甘玉极克制地没有去拥抱他，只是将头轻轻抵在他后背的位置，手臂撑住墙，模拟着一个拥抱的姿势。他又无奈又温情地低声道， 平时那么聪明，现在怎么，你真是要气死我才罢休。 被池小池冷落了这么久，林六一认真反省了自己的过错，之前实在是他操之过急了。池小池自小就没有什么安全感，即使长大成熟后也是如此。他喜欢把一切人或事圈在可控范围之内，一旦有什么超出了他的掌控，干扰了他的理智，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远离止损。越赶他越逼他，他会缩得越紧，躲得越远。零六一急于暗示自己的身份，反倒弄巧成拙。如果池小池要的是安全感，他愿意被池小池攥在掌心里，成为他安全感的一部分。 死流氓，滚啊！